哦，好的，那么今天我们的日程安排是到东京湾旁边的九里滨，那么九里滨是正是1853年和1854年美国海军准将佩里率领黑船到达日本的地方，登陆的地方。那么在这个后来被称为黑船事变或者说黑船事件的这样的一个过程中间，其实美国跟日本方面的交涉，当然美国的目标是要催促或者说逼迫日本开放它的门户。那么在主要当时是最后的协议是开放下田和函馆，当时叫箱馆这两个地方。那么整个的交涉过程当然跌宕起伏，整个的交涉过程充满了一些戏剧色彩。那么日本人从来其实锁国已经200多年，那么从来没有见过这么可怕的一个军舰，这个战船。那么整个的过程中间，其实在中间我们可以看到有一些中国元素在发挥着作用，比方说佩里专门从广东请了当时的汉学家，一个非常著名的传教士魏三卫Samuel Williams， 那么担任他的翻译。那么同时这个魏三卫又在第二次到日本的时候请了一个广东人叫罗向桥，那么担任他的翻译助理。那么罗向桥在整个的日本过程中，在这个过程中间，那么罗向桥在整个的交涉过程中间也起到了一种非常独特的作用，其实充满了亲善色彩。他一个月就写了500多把扇子，跟日本的方面进行一些个文字的交流。与此同时他还把自己的随身携带的手稿，就是关于太平天国历史的这个手稿，那么让日本方面看，日本方面偷偷的把它抄录下来，那么成就了一本特别重要的涉及到太平天国历史的一个著作，叫《满清纪事》。那么后来罗森回到中国以后，回到香港以后，又出版了他的日记，在整个日本过程中间的日记。今天我要赠送一本我的日记，这个罗森的日本日记，赠送给上一次到其实我这一次已经是第四次到这个黑船事件的这个地点九里滨，当那个地方沿海岸树立着非常重要的一个碑，伊藤博文题写的北米利坚海军提督佩里登陆纪念碑，是伊藤博文书写的。同时旁边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佩里的一个纪念馆，就是日本方面对于打开他们国门的西方这样的一个军人还是极尽尊重和这个纪念之能事吧。那么他们的纪念馆里边稍微缺一本这个罗森的日本日记。我就上一次来的时候我就答应我说回去以后一定帮助他们搜集一本，今天终于可以把这本书送给这个佩里纪念馆，稍微丰富一下他们的馆藏或者说陈列。今天我们的日程就特别的有趣。好，那么走向世界丛书，那么这套丛书陆续的在80年代初就出版，是由岳麓书社当时的总编辑钟书和先生主持。钟先生非常非常了不得的是他搜集各种不同的版本进行校刊，加批语加提要，全每一本书前面写上自己的序言，那么成为不仅仅反映了近代中国的外交历史，更重要的反映了中国当时的一些驻外使节以及或者说其他的人物游历这个西方和日本的一些心灵的感受，

威仪，那种可怕的长相，对日本人来说当然是非常可怕的。然后那样的一种好像软硬兼施，他公然的威胁说，如果你们不允许我登陆的话，那江户城我随时就可以全部毁掉。然后日本人也搞不清楚他的底细。日本人为了了解他们的真正这个他的心理，佩里的心理，甚至不惜请在双方会谈的时候，请了一个妖术师啊，在那个幕后偷偷的和观察佩里，然后读他的心理的活动，然后日本人也有点摸不清对方的底，这个底盘到底是什么。反正佩里说，你们如果不开放的话，你们看我带了这么多军舰来了吗？这其实只是一小部分，在纽约那个地方还有100多艘军舰在整装待发，我随时可以命令他们就过来，很快就过来，你们看着办吧。其实根本没有那些多军舰，都是在吓唬人啊。日本人其实最后没办法，只好第二次说，你们给我们美国人说，你们给我们运点粮食到船上来。然后日本人就请了一帮子相扑运动员，然后一大帮子那个，请了一帮子相扑运动员。这个罗森在这个日本日记里边说是肥人若干，肥胖的人，肥人若干，然后帮助他们搬粮食到船上去。那个相扑的人搬粮食，那真是200斤的麻袋不换肩的，十里路不换肩的，我的天哪，把美国人震的。所以说，然后那个幕府的官员说，我们国家都是这种人，好多人都是这种人，像我这种矮个那极少。然后也真互相之间用尽了计谋啊。那么其实呢，日本之所以没有发生跟西方的战争，跟西方的整体的布局有关系。因为说老实话，日本这个国家其实是一个在西方人眼中比中国那太小的一个国家，西方人主要的利益是在中国。日本没有煤矿，没有黄金，基本开采差不多没了。然后日本没有大规模的种植园，日本呢也没有什么有这个有利于作战的那种地理环境。日本也没有，日本人也不吸鸦片，特别讨厌。要吸鸦片的话，可以赚他们的钱，他们也不吸鸦片。但是日本人有些东西是西方人觉得，哦，这个厉害，因为地震，日本的地震，太可怕，日本的海啸，日本的瘟疫，我天哪，这个1854年、55年之后的三四年间，东京、横滨这一带的地震不断，好，有瘟疫不断的发生，搞得西方人简直可以说是痛苦不堪，说怎么到这样的一个国家来啊。所以其实从战略的意义，从各种角度来说的话，西方国家当时应该说还没有打算跟日本真的打起来，打仗。那么中国是西方的主要目标，所以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前面讲那条说中国是日本的这样的一个借鉴，像一面镜子一样告诉说跟西方对立会带有什么后果。但是第二个层面上来说，中国就变成了一个避雷针啊，变成日本的避雷针，把雷电都吸引到我们那个地方去，咣咣咣的轰，但是日本这边就相对保持比较和平的一个状态。好，那么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一点，就是说我们可以说是日本之所以能够和平的跟西方订立这样的条约，跟他的内部的决策机制有关系。也就是说，他跟中国不一样，中国当时的情况非常非常的麻烦，跟西方人交流过程中间，比方说第一线的在广东的两广总督负责跟西方列强进行交涉，那交涉的过程经常会发生一些，比方说前线的人会不会把真实的情况报告给总部，你会发现他们经常报一些假消息，他明明打败了，他告诉打胜了， 明明西方人非常强硬，他告诉说臣已经被西方给震慑住了啊，那么讨得皇帝的欢心。 山道边儿，没放出去，就诸葛老师在什么情况下？ 在中央的决策层面上，其实也存在着非常内部的一种权力斗争导致的决策的混乱。有不少人是这样的一种心态，这种心态可以说直到今天我们并不陌生。比方说跟西方国家签约就签呗，你逼着我签，我没办法，我打不过你，算了，我签。签完了以后说就别执行嘛，啊，就无所谓啊，签再逼到头上来，最后又说，哦，我再行行，我再定，再定了以后再不又不执行，这样的一种认真的去执行这个条约啊，你无论签订的什么东条约，然后呢，你是否能够真正的去论证一下子怎样的举措是对这国家利益？另外一个非常重要的是说，决策层面上对国家利益的理解是否是一个比较合理的理解？到底比方说有余英时教授前不久的一篇文章也提到了，其实就存在着保大清还是保国家的问题。保了国家可能保不了大清了啊，这个就是说一个利益集团的利益会把它变成一种混淆为一种对国整个国家的利益。其实对国家的利益是最好的，可能不是对特定的利益集团、统治集团，这是一个直到今天我们可以说是经常是感同身受的一个非常大的问题，所以有时候在应对方面就非常非常的适当。那么跟中国相比较，日本怎么去应对这样的一种外来的危机？日本它的决策模式是怎样的？其实西方人开头也搞不大清楚，比方说他的天皇跟将军到底谁说话算数？将军经常会借口说天皇那边有病了啊，所以我们现在没有办法决策，这种情况也有。但是大致上来说，将军其实是独裁的，将军是独揽大权的，跟天皇其实不参与实际的决策。那么将军当然也在1853年那个时候，将军他也考虑到说，面对着这种前所未有的危机，他需要去进行一种更加具有一种协商式民主，我们打个引号的协商式民主这种决策。比方说他给发了问卷，把美国的国书翻译成中文，翻译成汉语，然后发放给各个大明，让大明来提意见。大明非常坦率的提意见，告诉说我们到底赞成跟美国签约还是不赞成，我们到底应该怎么去采取下一步的应对的措施，是打还是和。那么在这个过程中，你发现他有这样一种模式，问卷大多数都收回了，进行统计发现主张打的人还比较多。虽然最后没打对幕府的声望是一种伤害，但是实际上他这个决策过程中间，你会发现他还是有他的一种非常这它有一种基础，有一种好像贵族们、君主跟贵族们协商之后得出的一个决策。尽管我最后你这个决定不符合我的愿望，但是你听取了我的意见，这是一种非常重要的说进行一种全国动员的一种可能性。中国就没有这样的一种情况。基本上这都是强硬派，对对，包括那个水户。 那他这些意见呢，为什么不遵守大多数人的意见呢？ 幕府，哎呀，幕府这个事儿啊比较有意思。这德川将军呢，他的统治的根基是不是来自于天皇的授权，而是来自于他的武力，他的威严，叫御威光，当时叫御威光。经常当时日本的有一些人就批评说，这个将军整天威风凛凛的啊，好像是个人模狗样的啊，他其实他就是那点武力，好像我们要服从将军并不是因为他正当，他道德崇高，或者像中国科举考试那种文官自己的道德文章显得很漂亮，不，你要服从将军就是意味着我就是将军，你就要服从我，你不服从我老子打你。 是不是他有大明要把那个子女啊或者自己啊来江户那个质押？ 对对对， 那个餐勤交代或者餐紧交代，那套体制就是实际上是一种，就是封建社会啊， 一年 就是真正的封建社会， 一年要在江湖， 有半年他的家人他要生活在江湖，然后有半年回到自己的领地，然后呢家人永远在江湖这个地方，就是像人质一样的被扣在这儿，这就是德川家康开始就这个样子干法啊。所以这个是一种压迫之下的服从，但是压迫久了，大家觉得这个服从就是当然的。比方说参勤交代的时候，那些个大名们率领自己的仪仗，走着到江户城，步行过程中间有非常盛大的威仪，啊，全国各地的这个大名率领着仪仗朝向江户方向行走。一路上所有的人见到都在旁边的人都要跪下来，然后这些仪仗通过就到了江户去参拜，去拜见将军。那个将军其实也不大容易见得着，在那个我们看到的现在的那个东京的皇居里边啊，神神秘秘的，鬼鬼祟祟的，然后这帮人进去看那个暗暗的光线的帷幕后边有个人影，那个就是问候一下子说你们如何呀，然后我们如何，然后最后将军说好，带点礼物拿走吧，也是形式化的一点礼物。他就是用这种方式来显示一种武力的统治，武力真的叫武家啊，他们是武力的统治。但是你知道这就是为什么德川将军最后决定不能够打，因为你要论威仪，你要论武力，你这次遇到个大个的，这一次遇到比你神气的更多的。你知道佩里第一次登陆的时候上来600多人，其中还有管弦乐队那个军乐团，我的天哪，那个美国那个海军是最讲究礼仪的那个仪仗的。然后上来以后，那幕府那帮的人，你即便你拿个刀剑，拿一把两把剑，那显得就傻帽一样的，就跟农民遇到上海人了，那真是特别特别的那种相形见绌，那种自己就污秽不堪，哎呀，太差了，美国那种吓人，佩里，人家在夏天那个地方搭的那个自己刚匆忙建成的那个接待。在下田那个地方建起来的接待室，然后前面有一些帷幕，佩里下令说把这些帷幕都给拆了，德川幕府那边赶快拆了算了。 那个，然后德川家喜并没有来，对吧？ 对，将军没有亲自参加什么。其实这个将军统治也是参照了政府的模式，是老中们，其实是那个我们今天可以看到有他的塑像，那个这个地方的伊豆守。伊豆这个地方的这个郡守，就等于是一个，可能应该相当于一个对，都总督级的官员吧。然后跟美国方面谈判，开头的话请了一个更低的人，派了更低的人跟佩里交涉。佩里一看这小子就不像个大官的样子，自己谎称自己是很高的官，这都是他们的一些非常有趣的一些细节吧。佩里大踏步的进入到谈判厅，那个日本那个谈判厅是要提前脱鞋的，你不能穿着鞋就进去。不，佩里就穿着军靴，咣咣咣就进去了。哦哟，日本人简直是没见过这么可怕的人。然后这种情况下边，你知道，德川将军这个德川家康他创立的这套将军的系统，他依赖武力，依赖自己的威仪，这个。佩里这个一看，我天哪，如果被他打败了的话，这一仗的失败足以让他的威风扫地，这个打不起，这个仗打不起。所以尽管有一些大名他提出反对意见，但是将军最后还是决定不能够打， 御敌于国门之外， 哎，对对对，不能打。所以就是开放了两个港口，这就是这个条约的一些经历。